站，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今晚我繼續找到咧阿陳志傑咧上嚟幫手嘅，喂，一齊 多 幫下手傾下。咁啊，嘉賓大家睇到啊，李少富啦。咁啊，點解揾阿李少富上嚟呢？就因為啱啱喺花旗國翻嚟。 我時時都翻嚟嘅，有時時走咗去。 即係最新美國情況點咧？陣間講下俾我哋聽嚇。因為我哋喺香港人咧，其實我哋係咪真係咁了解美國咧？儘管每日睇新聞報告都有美國新聞，而美國新聞咧就係國際新聞。咁啊，你喺美國翻嚟啊，你經常往來香港同埋美國啊，你覺得其實香港人了唔了解美國咧？ 唔了解，即係好直接嘅。 很多資訊嘅咯喎，我哋基本上咧，所有傳媒，包括網媒主流媒體，而主流媒體嘅電子傳媒咧，即係電視台同埋電台咧，差唔多每一個卡司嘅新聞報告，包括新聞簡報都有美國新聞咁。 你唔好去到美國咁遠啦，你去到旺角啊，其實有陣時大家都唔好了解嘅。 係咩？ 由美國到旺角， 美國旺 角係嘛？ 你住喺美國咩感想？ 首先，美國係一個好大嘅國家嚟，即係正如調翻轉，佢哋時時話喂。你哋中國點點點啊？咁我話中國都好大嘅。 中國點點點喺港台呢個節目， 甚至乎你話，即係每一個國家其實咧，都即係有翻咁上下規模嘅，有翻咁上下大細咧，其實就已經唔可以一足高打一船人嘅。咁調翻轉香港都係啫，佢哋唔好話佢哋知唔知道中國係點啦嚇，佢甚至乎連香港係點嘅，佢哋都唔知嘅。所以其實，我想要了解一個文化一個地方呢，甚至乎你不要說去到文化他們的個社會習俗等等這麼大的題目，你去到現在很近況的事情呢，其實都未必是把得咁好嘅， 我新聞兄啊，咁啊，其實咧，我都係好離地地觀察美國嘅啫，各處鄉村各處例咧，我就未必參透到噶啦。咁但係依家嗰個一個議題咧，就係特朗普上任頭100日，嚇數下數下咧，都差唔多夠鐘啦。以往嘅觀察就話，一個美國總統頭100日咧就好重要嘅，咁傳媒就開始準備咧去做一個 review。其實美國啲人諗啲咩？關唔關心呢件事？定還是好似頭先你話齋？誒，呢件事太離地啦，實在。 因為嗱，離地嘅地方在於咩咧？美國總統啦，我哋講係聯邦政府嘅行政首長啦， 用翻香港聯邦政府行政首長係。 佢真係對於一般人嘅嗰個生活影響，日常嘅生計有幾大咧？我可以話咧，就肯定唔係最重要嗰啲事情添。咁唔係話冇影響，即係話去到特朗普其實選之前，如果我哋喺圍外嘅，唔係喺美國咧，大家就會講佢嗰個嚇，即係起嗰埲牆啊，對拉丁族裔嗰啲態度啊，對甚至乎對穆斯林嗰個態度啊等等，係咪？但係對美國人嚟講咧，投佢咧有兩種， 係 有一種咧就係個醫保。 是 咁好多人就話啊，唔係啊，奧巴馬嗰、那個即係最 signature 嗰個 policy 就 有代表性 啦， 係啦， 啊，我哋叫 ACA 啦。但喺美國咧，其實一般民眾咧有幾種嘅，有一啲咧真係窮到根本保唔保險都唔關佢事啊。其實所謂 ACA 咧 ，affordable care 咧，就反而令到好多呢啲人咧，即係尤其是比較低下嘅中產。他們是變了多了負擔的， 怎樣變？ 那些小的打工仔，因為他是要強迫你買醫保，你不買醫保呢，那就你是要罰款的。是的，那好了，對於有一班再上一陣那些高級一點的那些， 其實他又不太介意，他也不太理會、 嗯、 原因是什麼呢？原因就是他們有醫保，因為公司包了的、 嗯、 那對這班人來說呢，其實又不關他事、 嗯、 那結果其實那些人之前不是說、啊、為什麼特朗普支持者好像有一些傾向是、嗯、白人，但他們是知識水平可能比較低一點，又未必有份大集團工作那些、嗯，點解呢？就是因為呢班就係最受醫保影響， 你講得啱， 佢哋就想取消呢個政策嘅。咁而家咧嗰個政策其實就棘住咗嘅。 其實都覺得好好、啊、喎。如果真係美國民眾好似你咁樣，根本低下階層就即係增加負擔，本身有醫保嘅都費事做嘅時候，點解會推翻唔到奧巴馬嘅醫保嘅呢？ 咁 共和黨控制白宮家國會都搞唔掂喎，犀利喎真係。 奧巴馬 Care 啊 ACA 當時係一個咩前提下出？嗰、嗯、陣時咧，其實你話係咪經過好充分嘅討論咧？咁啊、嗯，美國所謂嘅醫療改革講、嗯、就講咗好多年 嘅。由希拉里做第一夫人， 唔 係 由希拉里， 唔 係由希拉里。由我讀大學嗰陣時， 好，嗯， 由我讀大學嗰陣時，希拉里都已經係好後期加入嘅啦、 哦，即係啊，即係 克林頓啦、啊、列根嗰個年代。 我講緊係由九十年代老誒係即係係老布殊後就已經開始講嘅， 係、哦、老布殊啦。 咁 加啲個 咁呢個一啦，係咪？咁第二就係奧巴馬推 ACA 嗰陣時，佢、嗯、個 promise 係話。 嗯 他很多 promise 是斷了的，他很多承諾沒有了，他說你如果現在有你那個保險的話、 嗯、 你可以保留它、 嗯、 那很多人就說、哦、是不是的，一出了 ACA 有很多保險公司已經退出原本那個市場、 嗯、 那甚至乎在今年2017年度、嗯、即是用2016年稅務年度計，有很多年提供緊呢啲所謂 ACA 嘅公司 都走 都退出市場， 哇！ 咁呢啲係喺外邊嘅人唔知嘅，就話奧巴馬好啊，為全民提供保險啊，唔使俾錢嘅。 明白啦。嗱，咁 Kit 在邊個位咧？點解共和黨搞唔掂咧？仲民眾咁要消滅佢？ 共和黨嘅嗱，首先你要知道就係、是、當中一定有人得益嘅、嗯，即係所有政策，如果全國都唔得益嘅，冇、嗯、人會支持一個政策啊嘛。 啱啱係 好啦，喺美國嘅政治咧，好、嗯、坦白講， 嗯， 係污糟到不得了嘅、嗯，即係用香港嘅嗰、那個即 係 反貪嘅標準咧， 係 嗰度咧坐監嘅人咧，應該就混鬼曬入去坐監噶啦。 嗯 咁老實講係有税客喺後面退，有好多利益瓜葛。咁、 嗯、 呢個其實要明白一樣嘢，佢哋時時都話 Washington D.C. 一去到 Washington D.C. 發生嘅事，唔、 嗯、 知道大家有冇睇即係 House of Cards 嗰啲啊？ 紙牌屋 啊， 紙牌屋。 嗯， 佢哋嘅選區咧、 嗯， 可能要搭五個鐘頭機喺 Arizona 唔知邊鬼度啊。他們投票的地方就是在 Washington D.C. 他在那裡做些什麼鬼嘢？屋企啲即係佢自己個老巢、 哦嗯， 選區啲人唔知噶。 嗯， 所以其實所以一個咁樣嘅聯邦政府制度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嗯、就係、是、你係好容易被稅客同埋利益去主宰咗聯邦政府嘅決定。 嗯， 咁但係今次佢出嚟選，即係。 嗯、 即是特朗普他因为你始终作为联邦政府的总统行政首长、嗯、你做的事人家就知道了、 嗯、 所以他以行政机关想做这件事、 嗯、 不代表同一个政党的议员、 嗯、 又会跟他之顶、嗯、因为你是总统而已你又不是你捐钱给我做议员 是不是、 嗯、 好了那这个是一个第二就是、我想特朗普從來都不是共和黨的， 明白 的 主流啊， 既得利益的 或者建制， 唔係佢嘅建制。 嗯， 其實選嗰陣時，即係喺共和黨初選期間，已經有人講話、嗯，共和黨嘅建制派係好唔希望俾特朗普贏嘅初選， 嗯， 所以先至有各種人物啦、嗯、，Ted Cruz 啊，諸如此類， 係啊， 點、嗯、結果冇一個， 係 咁、啊、你點算咧？ 啊，咁、嗯、即係間接。 就是反映到呢特朗普呢是得到一定民意的支持， 真英雄， 是啦，反映了部分的。 哇，那问题就是这些即是简单多数制的制度之下，即是如果你去到议会入边选，即是多一你过半数票你就过的了嘛。 嗯， 税客其实呢就很简单的，我揸住一班民主党的支持者，因为那个是他们的党的纲领来的嘛。 嗯， 共和党这里我只要在即是重点地抽击一部分的人，那我过半数票的了。 是。 是吧，所以其实所以特朗普选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要 dry the swamp， 即是他要将这个一潭死水要将它抽干为止。咁当然讲而已。 嗱，补充翻头先你讲到你话美国嗰个政治相当黑暗咧，第一呢个系事实，第二唔欣赏。不过呢，如果要讨论到任何政府到底是好人和坏人呢，我觉得这个是不全面的。还有要看埋呢，美国除了联邦政府还有州政府、市政府、县政府，而每层政府呢都有他的反对派。还有呢，美国呢有各种不同的势力在互相拉扯。要補充翻，因為頭先你嗰度咧係好易俾人咧係有啲人咧有心人士咧就斷章取義， 有咁講 啊？美國尤其是美國嘅傳媒咧，美國三權分立，即係仲有四權分立，而家加五權分立叫網媒，佢喺呢個分權方面咧係做得唔差，而做得唔差原因就係佢憲法的確寫得幾好。 等陣，有本書，強烈推介， 好啊，你講 個《The Dictator's Handbook》。 是 这个独裁者手册， 是 如果即本书好看，不想看本书呢走去 Google 就咁打就得， 有冇 summary 啊？ 冇错啦 ，summary YouTube 咧系有人拍咗条片，将佢浓缩到19分钟到嘅。咁如果你要我再将佢精简化咧，一句说话， 好， 所有统治者唔系寡人嚟嘅，这个世界冇真正嘅寡人，佢都必须要一班人支持佢， 即系集团咧， 有个集团去营运，而那个集团营运同个即系统治者嘅关系，或者系嗰个统治集团咧，其实重点都系一个啫，就系利益嘅分配。全世界亦如是。咁问题就是利益分配的过程有几透明度高，透明度越高的咁嗰个分配就应该越平均， 系 嘛，同埋即系对人民同 即系唔会咁过分啦， 系啦，唔会咁过分。透明度越低的社会，咁咪越偏埋一边咯。咁所以其实你睇美国嘅情况，头先用翻同一套框架讲，即系点解参众议院？那個所謂的問責性其實是相對地薄弱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其實真的沒有人知道誰投了什麼票的， 真的這麼保密？ 不知道他投了什麼票，原因是每次通過這麼多條法案，這麼多個議員，當然每次選舉呢，對手競爭之間一定會講話啦，呢個現任的在哪條法案度就投了啲乜嘢嘢。但是我哋要知道喺即係公共選擇學派入邊講過，有樣嘢叫理性無知。對一般投票的選民嚟講咧，我要花咁多精力去了解啊嗰條 House Bill 1453係關於咩事？唔知喎。 我看普通人不關心， 普通人不關心，普通人只是看一個 最我們所謂 top line 的綱領，就是哦這個奧巴馬代表了什麼東西，這個希拉里代表什麼東西，好了我喜歡他了，甚至乎有時候都不是理性分析，純粹是即是我們很老套的那種 identity politics，你是少數族人我就支持你、你是女人我是女人，好、我們都是女權主義者， 是 用這種方法去將政治簡化， 你怎麼看呢？ 所有有選舉或者所有政治地方呢都無可避免所謂資訊的捷徑 informational shortcut 的、等於說、你說如果要買層樓當然是由頭到尾將資訊消化了，但叫你買一隻杯你說要我同我 我又看看喂是不是安全啊，冇致癌物質啊，咁嗰啲 嘢。咁所以有個得意嘅，頭先講阿三明兄講咗個公共選擇 public choice， 投票究竟值幾錢咧？ 投票呢個行為係等於我買樓咁重要啊？定係其實買個杯啫咁重要咧？咁當然買個杯係極端少少啦。但你話要每次投票都好似要啲選民好似買層樓咁樣，由頭到尾度過曬又比較難嘅，所以就 information shortcut 就頭先阿新文興講嘅嘢啦，形象啊、agenda 啊嗰啲咯。 咁同埋有好多利益集團， 嗯， 喺個過程當中就會嘗試去營造某一種即係民意嘅形勢， 嗯。 咁嗰啲民意嘅形勢，其實有陣時真係透過傳媒，透過一個公共輿論嘅空間。咁因為講嘢嘅人其實係有數嘅，嗰啲所謂意見領袖， 嗯， 搞掂意見領袖，咁好多人就信咗啊，係呢個諗法應該係咁講啦，係咁諗啦。 啊，不過你頭先講話各種利益集團咧，應該包括美國國內嘅。 哦，有國內外都有嘅。 國內外，國外嘅咧就嚟自咧，唔單止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成員國嚇，中英這個俄法，仲有咧就包括埋台灣，你數得出都有。而香港曾經都派個遊說團咧去華盛頓 D.C.， 咁而家每年都有， 而家每年都有， 依然有， 全世界都有派。 即係其實香港每年咧，即係。冇富豪啦，我覺得網媒啲觀眾聽眾中意啲啊，有個某個富豪咧出咗名噶啦，自從1997年開始咧，就同當時嘅特首， 嗯， 啊董生 董伯伯， 就每年都去一次嘅， 哦， 咁咧，咁啊，甚至乎去到後期咧，阿董生都自己都同嗰度啲即係華盛頓啲人嚇，同 DC 啲人咧。熟落咗， 佢係國際出名嘅， 而家都仲搞緊。 董生係國際出名嘅， 嗰美關係係佢其中一張幾好嘅牌嚟嘅。 咁啊，不過嗱，又咁講啦，我喺度講呢度山啦。 好啊， 我喺 DC 嗰度啲朋友就同我講，誒，佢次次見唔知攞啲咩嘢俾大家，我唔識佢，唔識得點樣做 lobbying。 哦， 嗱呢度係部分當地嘅智庫啊，或者即係政策研究團體同我傾翻偈嗰陣時講，因為佢知道我喺香港嚟，同我咁講啦，係咪？咁啊，但係反而呢排咧，即係岔開少少。三月我冇記錯，咁啊美國 即係上個月啦， 啊上個月到啦，個美國國會入邊有個行政與國會聯合委員會，就講中國事務嘅，專責中國事務嘅，佢每年發表嗰個中國嘅報告咧，係有講埋香港添嘅，就係嗰個委員會， 每年都出一次嘅嚇， 係啦，咁啊今年其中一個題目，因為嗰日我真係得閒走咗去聽，咁咧佢哋今年有個題目就係講。代表中國政府在美國運作的媒體及遊說的代表，即包括嗰啲咁嘅遊說嘅政治遊說公司等等啦、顧問啦，係佢哋話點解佢哋唔使登記？佢嘅理由就是我哋如果有人在中國大陸去做同樣嘅動作咧，中國政府是要我哋。即係顯露身份噶嘛， 係 咁點解佢哋唔使登記？咁其中最出名嗰間公司咧，嗰間咁嘅政治遊說公司咧，就係 Kissinger and Associates， 即係基辛格嘅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嚇，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佢嗰間公司由2005年開始做嘢，當時出咗本書， 係 就叫做 Beijing Consensus。 是、北京共識 要抗衡這個所謂 Washington Consensus 是 其實呢在美國那個是跨黨派撞他貴他是共和民主兩黨選、人進去、這個有機會講一下美國議會入邊那種平衡、所以是兩黨有共識的就是說喂你中國政府又有孔子學院，又找基辛格顧問有限公司等等在做咁多工作，是時候我哋要講講呢啲咁嘅行為有冇損害到美國嘅國家利益？ 哇！不過咁喎， 即係去到咁樣噶啦。 阿富哥又有一樣嘢咧，美國佬咧玩嘢，你冇可以話佢唔叻，真係好叻。話說咧，依、這個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基辛格嚇、博士，咁啊幾個月前咧就訪問北京，就見埋呢個阿習近平，喺同一日嚇、同一日，我相信係 after 基辛格見阿江澤民， 咁啦，呢個蔡英文就打電話去恭賀特朗普喎，真係玩到盡喎。 嗰個係一個好計算之下嘅結果嚟嘅。 因為好多人都相信咧，基辛格啦，點都好啦嚇，雖然話冇正職，即係唔係政府裏邊冇一個官職，但係好相信咧，佢係 messenger。是大信息的隻白鴿 皮，佢唔係 Kissinger， 佢係 Messenger。 不過三兄啊，有一樣嘢就話咧，好冇錯 ，DC 好離地啦，即係嗰個華盛頓原來同美國民眾之間咁大嘅距離嘅喺裏邊係，所以裏邊做乜嘢啊？點樣去遊說啊？原來同民眾可以咁脱節咁離地，仲好合理地離地添。咁不過我聽過咧喺美國總統選舉期間，甚至乎唔知總統選舉啦，共和民主兩黨都好注重社區關係嘅喎。他們的黨部其實都很喜歡，除了說社交媒體和後生仔傾偈之外，傳統社區關係，譬如說黨支部會很願意去傾啊，黨團是這樣傾啊，這件事有沒有呢？其實真的 嗱，講他們的黨的那個結構啦，他們呢其實現在個黨本身呢，你說有沒有一個即係個黨紀嘅啲問題啦，即係 有冇黨邊黨紀㗎？ 有冇黨邊嘅仲 係有冇？ 唔可以當係中國共產黨咁諗啊！首先，甚至唔可以當佢係香港嘅民主黨啊、公民黨啊、民建聯咁樣嘅。 民建聯都有黨邊嘅。 佢哋咧，其實真正有影響力嘅幾種人，有一種我哋叫做 PAC。或者 Super PAC 添，而家好勁啊！ 點串啊？呢個字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OK， 政治行動委員會。咁政治行動委員會係咩呢？就是、一個個嘅小金庫。通常係企業啊、有錢人啊，因為佢嗰個政治捐獻咧嘅限制係好少嘅啫。即係真係可以養到你家肥屋，養白手興家咁嘅。政黨同呢啲 PAC 咧。冇直接嘅關係，但係都非常之緊密。咁 PAC 嘅控制咗呢啲 PAC 嘅人咧，其實一定程度上咧就控制咗個黨嘅取向嘅。咁當然呢啲 PAC 亦都有頭先我講嗰啲税客嘅關係啊等等啦。好啦，咁、那個黨咧有會員大會啊嘛 ，caucus 啊係嘛。咁嗰陣時希拉里對 Bernie Sanders， 咁點解去到最後？好好地，大家講 Bernie Sanders 嘅民望其實一啲都唔差嘅，係 啊， 而家都仲係有少少，即係點解唔係我對嗰個嘢 做餘暉喺度嘅？ 點解係希拉里？其實嗰陣時希拉里已經大家明知佢有黑材料，明知佢成箱嘢喺後邊，點解都仲衰到嚟咧？咁當然好明顯就係希拉里同呢啲 PACs 嘅關係好好啦。最神奇嘅不過就係、是、共和黨嗰邊咧，點解啲 PACs 發揮唔到效用嘅咧？頭先講話共和黨入邊嘅建制派。是不想被特朗普出到的、原因就是呢、這個就是剛才傑哥你講的一個問題，共和黨的黨組織結構呢、其實是不夠民主黨緊密的。最簡單的 長知識了 我自己的觀察民主黨嗰個黨嘅結構咧，係去到邊？就係頭先你講嗰啲地區社區關係，佢哋去到一個層次係一個郡、美國一個郡可以一個 county，多嘅郡，好似我而家喺嗰邊住緊嘅Fairfax 白松啲萬人，有啲少我諗幾十幾萬、五萬都可能有。每個郡入邊咧，其實佢哋個民主程度就係去到。每個郡有自己的校網、校區，有自己的警隊啊咩啊，咁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呢啲例如校網，咁佢就有個 school board 啦，咁個 school board 要選噶嘛，民選嘅，全部民選啊，二三千票嘅就係投票，即係比香港選區議會人仲少啊。民主黨咧嗰啲組織就好啦。 哦， 因為同埋又要結連埋教師工會一起做嘢， 係 咁佢哋嗰邊咧，因為我諗傳統都因為真係有工會嗰個支撐咧，所以做個組織結構係好嘅。共和黨呢邊冇噶，全部義工嚟噶，有啲做做下中意嘅咪出嚟參選咯。咁有陣時又俾佢哋。贏了通常就是我講比較小的那些 卡卡的棍那些 他們由下而上的民主黨結構呢其實是真的精密一點所以變到在那個黨的控制之下他的機器運作呢是真的比較能夠 目標地去揀選他們的候選人。 民主黨反而有組織票，共和黨反而就是 共和黨是真的比較 特朗普這些 就所以組織得不好鬆散，所以被他出了閘、哦、不過這裡說回你說 Sandy、Bernie Sanders、即我覺得我今天都有看他的、因為寫的那些東西是很精警的在 Facebook、他是、Facebook 他贏了 的，所以大家時時說長者不懂玩 Facebook、什麼候選人要人教他玩 Facebook， 有些真的自己來的 各位呢、 Donald Trump 真的自己來的玩 Twitter、 不過、這個、Bernie Sanders 的、如果各位呢、第一你想了解美國部分的政治呢、可以看看 Bernie Sanders、在 Facebook 啦，還有學英文一流，那種簡潔和 right to the point， 哇，這件猶太佬沒得頂。不過 Bernie Sanders 他是沒有機會的，很簡單，因為他是猶太人。 這個就 美國人呢可以容忍 美國人和猶太人的關係，這個可以開一集講我覺得是、 我們覺得、他們凡是不是亞洲人的又不是中東人那些呢應該加親的嘛，即係儘管猶太人都是中東人，但係隔了很多年都好似白人啊嘛。實際上佢哋即係鬼佬之間咧，係分彼此分得好犀利啊！佢睇你眼嘅顏色，睇你嘅膚色，你一定係 Jewish。 即係好似佢 哋， 好似佢哋睇我哋咁啫嘛。啊！即係佢哋見到所有喺地球呢一邊嚟嘅人咧，都係中國人。日本人又不識分，韓國人又不識分，我哋一眼看得出啫。但係調翻轉，好似我哋睇佢哋，咪全部都是洋人咯，係咪？ 佢哋分得很勁嘅，即係咁講啦。阿富哥，聽聞啦，因為我不是貓嚟嘅，聽聞啲貓嘅眼中咧，隻隻都是貓嚟嘅，其他動物。 是就是這 樣，狗呢眼中呢隻隻都是狗來，不過可能尺寸 大隻、這個高一點、 那些豬呢都是隻隻覺得其他動物都是豬來的，就是這樣 的環境。 其實挺好的，他們才是世界大同，人眼中不是個個都是人， 但太 sophisticated， 我們太懂得分彼此了。不過講回這裡，你怎麼看現在100日就快到了、特朗普做了的事，包括呢硬的一面，一手拿著酒杯跟習近平在那裡吃 lunch、另外一手呢就已經是用這個巡航導彈 Cruise Missile 射這個敘利亞， 是沒錯。 另外隔了沒多久用最厲害的飛核炸彈去炸阿富汗的塔利班，硬的一面，軟的一面就說他 在美國國內政策呢是走務實主義，中間的務實主義跟他以前競選的承諾呢都有幾大 差， 慢慢修正， 就算他做 Can he make it? Can he make it? 嗱，應該這樣說，所有政策都是 local 的、所有政策都是本土的、你說他在外邊做的那些動作最終有沒有什麼要維護美國的霸權、那些什麼、我反而覺得重點是在於在國內的而且確有一班人，他接不來是軍人階層。美國是一個很特別的社會、另外一個地方我想外邊人未必明白，他們軍人是一個社會階層來的，即是一個終身的身份來的， 挺有趣的，跟日本武士比較怎 樣、其實他是做得很明顯，這個是做得很明顯。其實香港有人都這樣說，香港的警察是另外一套文化來的，我的朋友做了警察之後，他們的想法是跟我們不同的，紀律部隊可能，但美國做得很明顯、 不是，他不是只有另外一個文化，他真的是一個社會階層來的、他是真的在個制度裡面他們是有不同的待遇的、這個是我想影響了美國政治的一部分，因為人數也不少， 是做過美軍的人數也不少、還有呢美國呢，我相信大部分校園呢、即你在美國讀過書，你聽 ROTC，即所謂 ROTC 呢就說其實是美國預備役軍隊，大概的意思是這樣 的獎學金， 獎學金你那些參加了的不論男女呢就可以拿到美國政府聯邦政府獎學金繼續大學讀，咁得閒就即集訓，畢業之後呢可以進入軍官學校這樣，每個校園都有這樣的組織，這個呢可能還比中國更厲害， 我不知道中國是不是沒有聽聞中國每個校園都有解放軍的 分部沒有聽聞沒有這件 事、我沒有聽過退役的解放軍就他會繼續有一種軍人的身份、他們有那個軍人的身份，但那個軍人的身份不是一個社會階層形式，他不是所有退役軍人都有一個的圈子、即是你是軍人，你是退役解放軍，退役解放軍都可以有坎坷的嘛，是不是？ 上訪 啊，上訪啊，上訪啊，上訪啊，上訪啊。 但是退役的美軍呢，基本上是有整個制度維繫住，也都保障你的利益。即是你傷殘也好，你不傷殘的話呢，你搭飛機你都仲係優先上機 嘅，係係係呢個知道。不過咁，中國嘅情況咧，同誒黨嚴密嚴謹地指揮槍係有關係嘅。 係啊，所以不過就翻轉頭就係、唔係咁多社會有一個我所謂嘅 standing army 嚇、或者一個即係既定嘅軍人階層。咁呢個係比較特別啲嘅。 特別啲咧就係咧，我哋呢節咧多咗 過咗龍， 過咗龍，唞陣先好唔好啊？阿 Nancy 同。